大概是没有人想到这么晚了，两个人还敢上路。石毅和英明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，连平时会出来看一眼的服务员都没有。所以发动了车，石毅脚下油门一踩就直接开出去了。与其在这儿跟威在那边的人耗着，还不如在路上颠着呢。英明坐在副驾驶上拉着车顶的扶手，车灯的可视度有限，这黑漆漆的夜色透着一股子的荒凉和神秘。鉴于路不好走，石毅开得很慢，前后就只有他们一辆车在路上颠颠波波，起起伏伏，打出去的车灯在夜空中像是划破了绸布一样透出来的光亮，虽然不亮，但挺醒目。开夜车其实是件挺枯燥的事，其实哪怕是白天跑长途都会容易走神，就更不要说晚上黑漆漆的，除了眼前这点路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石毅开的是远光灯，扫出去满眼的十里土坡。开了一段，英明打开音箱，结果传出来的是一段重金属乐，吓了两个人一跳。英明手快又给关上了，把 CD 退出来，是个乐队的专辑。 你还听这个？ 我压根儿就没开过。 这车从到了石毅手上，他就没有鼓捣过这些东西，因为本来也不是喜欢开车听音乐的人，想不到这层。英明看着手里的这张 CD， 因为车里暗，看得不是太清楚，隐隐能看到个乐队的名字，还不太熟悉。他给收到杂物箱那边，然后随手翻了翻。 哎呦，这里头 CD 还不少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？ 石毅扫了翻 CD 的英明一眼，突然想到那天在那个小剧场听到的歌。 你手边有明天那首歌吗？ 明天？ 英明愣了一下，然后慢半拍的想到了石毅那通电话。 你是说那天我哼的调子？ 嗯，就是那个。 我没随身带着，家里倒是有 Demon 的 CD， 不过平时没人把那个带在身上的。 你们那个乐队为什么叫六个句号？听起来还挺奇怪。 六个句号不就是省略号？ 他一说，石毅扬了扬眉。他有想过是不是因为这乐队的成员正好是六个，但是没想到所谓六个句号是这个意思。 这名字起的挺有意思，谁起的？ 我。 嗯，我也觉得像你起的。 总觉得大概就是英明喜欢的那股调调。石毅放慢速度，转头看了他一眼。 你们乐队出过 CD 吗？ 自己做过一张，不过也就是搞着玩的，没发行过。 说完，英明很轻地哼了两句，就是明天那首歌的调子。石毅扬了下嘴角， 其实你们唱得不错，可以考虑走走专业路线，我看现在很多签了公司的水平也一般。 水平一般肯定有其他方面出色。 英明笑着歪在车门边靠着，窗户开了一个小缝，能够听见风声，但是并不觉得很冷。 所以你觉得你们不如他们？ 这种事没有什么如不如的，这个圈子不是那么简单的用实力证明一切的。实话说，出色的人有很多，能出头的却没有多少。这里头很多东西都跟外面的人想的不一样。大部分人都觉得帅哥一定很容易红，美女就容易成名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有些人外貌演技都不出色，一样有观众缘，这种东西很难说的。喜欢和不喜欢都是太主观的东西，你自己说不算数。 英明难得说这么多话，他说着说着也有点放开了。 不过要说现在的音乐圈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流行的，已经没有人能够把握得准了。就说每年想要排着队签公司的这么多，签在公司里等着排队出唱片的又那么多，到底明天什么样谁说得好？ 现实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，你想是一方面， 实际能不能有那个条件去做是另外一方面。 看你不像这么消极的人。 石毅多少有点意外。英明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很淡的笑了笑。 这不是消极，你只有清楚了情势，才有可能去做对一个决定。如果你连水多深都没摸清楚，浪费时间和力气，耽误的不只是你一个人。 有人管这个叫做审时度势，也有人说这叫做有眼力劲儿。基本上英明不是一个胆小不敢上的人，但也绝对不是盲目一抹黑就往墙上撞的人。跟头他不是没栽过，痛苦完了怎么也得长点教训。希望之后再失望的这股折腾不是人人都撑得住的，乐队不是一个人的，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同，他也不希望把大家这点热情都给磨没了，那就真的是没劲儿了。石毅对这一句话倒是比较认同。 看清楚自己的位置确实是干事的前提。 所以咯，反正我这几个哥们儿也不想成角成腕的，大家就是喜欢音乐，凑在一块玩玩我觉得也挺好。 偶尔也能开个小范围的剧场演唱会，写了新歌拿到酒吧里唱唱，不说搞得多轰动，但知音人还是不少的。搞这些有时候也就是追求点这种东西，无论是演戏也好，唱歌也好，说穿了想要的就是一个认同感，被人认可了，自己这些东西就不算是白瞎。 什么时候你们再有演出给我张票，得是 VIP 的。 没问题。 英明答得很痛快，他看着石毅笑了一下，从兜里摸出烟，点完了在嘴里咬着，视线扫到打开的杂物箱，他又开始翻那些 CD， 然后抽出来一张放了出来。是一张怀旧金曲，里头的歌都是那种几十年前那种感觉的，听着有股旧社会的味道。石毅听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。 要说歌还是以前的好听，起码你听着舒服。 我就猜你喜欢这种感觉的。 为什么？ 军人家庭出身，可能多少都有点吧。也就是这里没有红歌，不然可能红湖水那个浪呀嘛浪大二郎那种的挺适合你。 英明这话说的有点调侃，石毅抽空扫他一眼，不过没反驳。他确实从小接触流行的东西不多，也可以说对这些潮流信息他都挺迟钝的。别人聊什么明星歌手的时候，他感兴趣的点都不在这些东西上。别的小孩都玩什么飞行棋大富翁，他最拿手的却是军棋和象棋。旧歌虽然老，但是听起来有一番挺情调的味道，尤其是夜里开着车，耳边流淌着这种带着几分回忆的音乐。一时间石毅和英明都没有说话，直到三首歌放完，英明才伸了一下胳膊。 其实这种时候就适合上点红酒。 我这还开着车呢。 哼，倒是真会想。英明一耸肩。 所以说有点遗憾了，不过遗憾是一种挺带感的东西，生活都圆满了就没劲了。 有起有落才算是真正的滋味吧。石毅开的并不快，路上一直颠着，心口会不自觉的发闷。一盘 CD 听完了，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 哎，要不咱俩换着开吧，这路不好走。 老开也容易走神，毕竟晚上开车太费眼睛，很疲劳。石毅看了一下 GPS 上的路程指数，然后摇摇头。 没事，我再开一会儿，咱俩就停下来歇吧。你没经验，还是别开这种路，容易出事儿。 本来就不太保险，凡事还是小心点，毕竟董晓的事情在前头，实在没有必要追随而去。英明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尊重石毅的意见的，没有强求，他躺回座位上说。 行吧，听你的。